知名的乐评人尔弟曾在微博当中评论说道，金海心在蒙面唱将上翻唱林俊杰的《可惜没如果》，这个声音也许90、00后都不熟悉，但除此大家都听过把耳朵叫醒，看过都是天使惹的祸。这首歌经过改编，改了副歌和弦乐的色彩，配上金海心的声音，听起来有种天寒地冻惶恐不安的气氛，别有味道。一起来听到《可惜没如果》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坚持，摔死坚持，在两点半消失。 当原唱遇到翻唱，当青春记忆遇上流行经典，本季的年度盛典可谓是承包了80-90后的音乐情怀，而大张伟和杨乃文两位唱将突破老歌禁制，虽然是音乐历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，时隔10年的老歌新唱，迟来已久的世纪合作，在抒发向青春致敬的同时，也表现出大张伟对于音乐的感悟和对生活的理解。一起来听到《禁制》。 摔死坚持啊啊啊！你禁止，冲动在瞬间消失。梦被稀释，不停转动着手指，我幻想美丽的生活何时开始，是否不轻易流失，像刻在耗费的电池，我感到有点失落，无法抑制啊坚持啊啊啊！全部消失啊啊啊！垂死坚持啊啊啊！全部消失啊！ 被评价歌声最让人潸然泪下的，莫过于童话里不是骗人的小王子侧田。这位并不被内地所熟知的歌手，用深情的歌声赢得大家的认可，与幺蛾子一同演唱了《我真的受伤了》，曲曲绵长，缠绵悱恻，相依相偎，成功俘获那英的心，成为他的头号粉丝。一起来听到这首

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连绵的青山，百里长呀，北宋旗下汉庭长，一夜无为。 那个在台上可爱，哈哈一笑很倾城，拥有天籁嗓音，每首歌曲都能唱在观众的心坎里的郁可唯，成为本季节目金曲最大赢家。飘渺空灵的《广岛之恋》被他充满金属质感的音色演绎出无限柔情缠绵，而随后演唱的这一首《站在高岗上》再次打破之前的音色，高亢嘹亮。一起来听到《站在高岗上》。 零八年，陈小春的一首《独家记忆》成为很多男生的疗伤之作，颤抖伤感的声线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不舍，只能麻醉自己，而郁可唯的版本却少了忧愁，多了释然。郁可唯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一位女歌手，从快乐女生出道，凭借高贵雅致、从容淡定气质捕获人心。她的嗓音醇厚干净，正如她的名字，给人一种唯美浓郁的听感。一起来听到来自郁可唯《独家记忆》。 可怜到底，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制，想要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还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，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自我这个身体中那丛林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如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关系，被与时间相撞才能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，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，想要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还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光良雨。 山下还有你的痕迹，勉强撑过这场雨，我却没有更多勇气，坚强过这一个雨天。 己单薄的剩下，那是多么孤寂。听雨的声音，像悲伤的歌曲，滂沱大雨竟如此的冷清。我陪雨哭泣，雨却还不肯停，寂寞的人才懂雨的心情。雨反复唱着熟悉旋律，用悲伤的情绪。听雨的声音，仿佛谁在哭泣，倾盆大雨淋湿我们爱情。雨模糊记忆，起了冷静，是经历艰辛才能走到如今。这漫长的路还有多少泥泞？还没有亮。中的心悬挂着伤感的水滴，你我的爱似乎等不到天晴。听雨的声音，是难过的心情，我的泪飘进冷冷的雨里。雨何时才停，伤何时能痊愈，我何时才能够不再想你。给予的感情终究还是分离。下着雨的天气，爱消失的气息，想念你的心情，我淋着雨。